想念是他的等候，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 牵你手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， 你有试着了解，试着体会，用心 想念是他的等候，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 牵你手

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， 我却